的什么味儿？每一条河流都有相似的孤独，啦啦啦啦啦，像个游子一样。耳机里来回是几首老歌，听着什么？固执是否是一种老去的病？啦啦啦啦啦，像傻子一样。我心中的英雄，一个一个走了。这世界变得荒芜又陌生，你的眼睛依然清亮，像是旧日的田野，注视着我，注视着我，在跳不完舞步的想起，像是骨头里的风，抚摸着我，抚摸着我，在跳不完舞步的八零年代，依然是喜欢喝整夜的酒，才不管说小命几何，吹着口哨把朋友在肩膀，啦啦啦啦啦，像个疯子一样。街里的后生们呼啸而下午安静又安详，想起我有一双细带子的寒冰鞋，啦啦啦啦啦，像阵风儿一样，啦啦啦啦啦，像阵风。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，不论野性的沙漠戈壁，还是美丽的森林草原，现代化都市，还是古代维多利亚建筑，竟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。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，快速办理澳洲移民，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澳洲的治安怎样呢？

紧紧抱住你，直到你哭湿我的臂弯。慢慢静下来，让我将泪痕吻干。两个人不是真难不会分分合合的纠缠。爱像落在心头的火花，把心事完全点亮。深深在乎对方就无法隐藏。爱的火花温暖着胸膛，就算曾烫出了伤，也会在多年后被天天回想。最不愿爱我的人失望，相信我懂你没有讲的向往。爱像落在心头的火花，把心事完全点亮。深深在乎对方就无法隐藏。曾逃出了伤，也会在多年后被天天回想。你是我生命中不灭的火花。 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。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 天上人间

受生命的感动，让考验荣耀我，教会我。如果不是心中还有梦，又能忍住多少痛，我会拼命飞过天地的尽头，看人间更辽阔。如果不是一生都有梦，又能努力飞多久，我会拼命追求生命的感动，让考验荣耀我，教会

左右。我不怕风雪的寒冬， 虽然路途漫长遥远，可我们相陪伴，留下真心祝福永远，让我们有 有。 何地忍耐，而从前未曾给我的爱和关怀，今天在你带泪的笑里找来。谁说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，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里栽。就算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，但是我知道了去爱，在盼望你将我抱个满怀，日子就已当呀当地来到现在，经过了那些无奈和期待，我好高兴有了自己的将来。谁说我